礼，小生 李 宝。冒问小姐芳名，家住何处啊？ 木家柳金钗，家住相府县。公子送我回去，我爹娘定然重谢于你。 既若夫困，乃是读书人的本分。小姐，随我来。要提防，天黑人大，生事的官府责任大，心靠的是亲生的心大，小姐你休担心，我害怕。休丹进来我害怕，你保我保小姐，平安回家。 我们走错了， 怎么走错了啊？ 怎么走到这西丘桥边来的 西雀桥 柳小姐，如今呐，哪有什么急人危难的君子？ 助人为乐的圣贤呐， 看此处优雅僻静，小桥流水，月明风清，你我郎才女貌，天赐之合，正好风流一回。

大人何时不加卑职一一告禀？ 此案捉拿凶犯的可是贵县差官？ 正是张千里万， 叫他二人上堂回话。 遵命。张千里万见过大人。 是。 小人参见包大人。 此案捉拿凶犯的可是你二人？ 正是我二人。 人证也是你二人？ 也是我二人。 啊，大人，张千里万在卑职衙中办案多年，十分胆烈，所以卑职钦察县长、严查三脱财害民，人证物证俱全，他依然化功成章。今晨结案之后，卑职命他二人刑部成文。不到一个时辰，刑部的批文就发下来了。 此部不到一个时辰、 是啊，不到一个时辰就被我们给撤。 你二人堂下伺候。 是。 大人。段小青的身仔细查看，左臂一圈人命断，嘴翻小腰不

千里万，因何隐瞒事情不报？莫非与真凶这真凶 追赶不迭行，不能迟延，不不得叹金金，要算腿软， 奉鬼魂擅闯我殿， 万贵柳金钗奉进殿去。 哎，俺不是燕军，俺乃武殿他人官。有何冤情，你有意与我说啊？你要与人战？ Thank you.